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粤菜咱见过，汤爷想起十多年前他给浙菜大酒楼的于老板帮忙，帮他摆平消防罚款的事儿。于老板在京城最好的粤菜大酒楼请他和陶三，那桌菜比今天的丰富得多，而且上的是茅台。吃完喝完，于老板还偷着塞给他2000块钱的红包。其实那不过是动动嘴搭个人情的事儿。消防部门检查浙菜大酒楼存在重大火灾隐患，要罚他们30万。于老板着急了，找汤爷帮忙。巧了，陶三有个老战友的哥哥在消防队当头，前几天刚跟汤爷一起喝过酒，陶三的一个电话就把罚单给铲了。汤爷想到戴云请他的这顿酒席是不是也属答谢宴呢？那天晚上要没他，戴云有可能在马路牙子上躺一宿，说不定会出什么娄子呢。戴云笑着对汤爷说，我就不陪您喝了，一会儿还要开车呢。 哎，没事儿，你刚喝伤是得缓两天。 戴云点的法国红酒再好，汤爷喝着不过瘾，他单要了瓶高度的白酒。酒喝到三成，他对戴云笑道， 你说老实话，你请我喝的这酒是不是有谢我的意思？ 戴云一笑，您这老北京人真够实在的，什么事儿干嘛非要说出来呀？ 说出来痛快呀。 戴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其实有些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出来反而没意思了，我是真心对您要谢恩的。汤爷想起那天晚上挨的那口咬，心说你倒没说是谢罪，他扑哧笑了。 你的牙可够厉害的呀。 怎么了？ 怎么了？你把咬我的茬儿就给忘了吗？ 汤爷这是心说，他本想说说那天晚上咬他的事儿，可是跟戴云说到这儿一脸茫然，他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看来那天晚上他是真喝断片了，既然他一点没印象了，那还提他干嘛？只当夏天让蚊子咬了个包吧。汤爷扯开了话题， 没什么啊，你年轻牙口好，这带壳的海鲜就多吃点啊。 其实戴云也拿捏着分寸，见汤爷吃的喝的差不多了，才开始说正事儿。是不是 派出所的警察找过您。汤爷喝了一口酒说， 找过了，你包里的宝石丢了，我知道了。 您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 这还用说吗？谁丢了东西心里不难受啊？ 大叔，您看着我。戴云让汤爷放下酒杯看着他，他也凝视着汤爷。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汤爷身前，扑通给他跪下了。 大叔，您能说实话，那珐琅盒是您拿了吗？ 什么？把我当贼了？我拿了？你居然怀疑到我头上了？ 汤爷吃了一惊，把戴云扶了起来。戴云含着眼泪说， 不是您，我知道，但您能告诉我是谁拿了吗？ 我怎么知道呢？戴云，没你这么瞎诱惑人的啊。你醉成那样倒在大街上，是我把你拉到我们家醒酒。你想想，这包里的东西再好再值钱，我能动吗？ 汤爷本想跟他急，可是看他的眼泪掉下来又忍住了。 您是好人，我并不怀疑，可我的包是丢在您家了，您说您没动，但包里的东西确实没了呀。 没了就是我偷了吗？找不着贼我就是贼，这是哪儿话呀？ 那您说我不怀疑您，又去怀疑谁呢？ 戴云说着又要给汤爷跪下，汤爷赶紧把他扶住。 别的呀，你这是什么理儿？你这是？ 戴云似乎认准了那宝石是汤爷拿的，对他央告道， 大叔，派出所那儿报案的事儿我可以撤了，咱们私了行吗？您就说那个珐琅盒从您家床上掉下来，在床底下找到的行吗？我谢谢您了。 说着他又要给汤爷跪下，汤爷把他拉住，对他说道， 没拿就是没拿，凭什么我说那瞎话啊？私了，我跟你有什么可私了的呢？ 您就别不好意思了，我求求您了，那东西对我真的很重要。 什么叫不好意思啊？没拿就是没拿。 大叔，您真没拿吗？ 你瞧准喽啊，我汤爷是有骨头的人，穷死不当贼，饿死不要饭。还是那句话，你的东西天好，我也不会动心，更不会动手。 戴云不言语了，坐在一边抽泣起来。他这一哭让汤爷坐不住了，他不想再跟戴云掰扯了。他说你拿了，你说没拿，这不是搬杠吗？您是爷，跟一个女孩较劲有意思吗？他说你拿了，你就真拿了吗？包房里就他们俩，戴云的眼泪好像开水浇着汤爷的心。戴云的任性有他的理由，包是丢在你们家的，你说你没拿，那是谁拿了？你又说不出来。说到这儿，汤爷自然想到了陆小霞，他偷的可能性最大，但他能跟戴云提他吗？当然不能。汤爷不糊涂，他不想把这档子事儿复杂化，宁肯自己先背着黑锅，还是别惊动陆小霞。汤爷已经无心吃饭，慎了一会儿，见戴云止住了哭，不掉眼泪了，他缓了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掉，对戴云说， 你那天喝了那么多酒为什么呀？是不是跟你的男朋友吵架了呀？ 嗯，你怎么知道？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叫周世杰呀？ 叫邹世杰，是我的先生，我已经结婚了。您认识邹世杰吗？ 认识，不但认识，还当了一宿他的替身呢。 汤爷把那天夜里戴云在梦里闹腾的事儿说了一遍。 是，那天在喝酒之前，我跟他吵了一架。那个珐琅盒也是我赌气从他那抢过来的， 开始我以为是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什么东西，随手装在了包里，谁能想到这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啊。他的女朋友？ 对， 他的小三儿。汤爷听出点味儿来，甭问了，肯定是他丈夫有了新欢。你的先生是美国人？ 不，他是福建人，算美籍华人吧，在美国出生的。 那这女王王冠上的宝石怎么会跑到他手里呢？啊，那东西是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你能确定吗？ 当然，他在伦敦的一家拍卖公司做代理好几年了，而且他手里有这颗宝石参加拍卖的所有证书。 可是你当时拿的是珐琅盒，不是宝石，你怎么能确定那宝石在盒里？万一那只是一个空的珐琅盒呢？ 他突然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派出所的警察可能都没想到吧。 戴云急切地追问道， 空的珐琅盒能找的也行啊，大叔，您看到的是空的珐琅盒吗？ 没有，我没看到。 没看到？那您怎么说那珐琅盒是空的呢？ 我是帮你琢磨这事儿，万一呢？ 那怎么别人不这么琢磨呀？大叔，那珐琅盒肯定是您拿了。 汤爷恨不能给自己一巴掌，怎么绕来绕去把自己给绕到里边去了呢？汤爷还想跟戴云解释几句，戴云的手机响了，汤爷听出是他男朋友打来的，不知对方说了什么，戴云的脸色陡变，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汤爷说他有点急事，得马上走。汤爷能说什么呀？那你就先去忙吧。戴云结了账，又放在桌上100块钱，对汤爷说， 对不起了大叔，您自己打车回去吧，我必须得马上过去。 他的样儿比孩子掉井里家里着火都着急，顾不上多说什么，打了个招呼转身要走。汤爷把他送到门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汤爷搓火的话， 大叔，谢谢您了，您就把那珐琅盒给我吧。 什么？末了那宝贝还是我拿的？这顿饭吃的窝心。 汤爷望着戴云的背影，心里骂了一句，也许是让心头那股无名火给了的，汤爷很想跟谁打一架出出火。回到包房，看着剩下的一桌子菜，他找到了撒火的地方。 服务员！ 他的大嗓门差点没把包房里的吊灯震下来。两个服务员以为汤爷被蛇咬了，颠颠小跑着过来。 先生，怎么了？ 去，把桌上的菜给我重新热热。 两个服务员面面相觑，战战兢兢地把菜端到了后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那天晚上，汤爷真是胃口大开，桌上的虾蟹几乎都让他给嚼进了肚，一瓶酒也见了底儿。晃晃悠悠出了饭店，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早晨酒醒了才想起来，是花戴云给的100块钱打的车。 烦， 汤爷心烦的时候就想跟酒作伴，喝到腾云驾雾，在幻想国里自在逍遥，生活中的忧愁烦恼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昨天晚上的酒喝得痛快，酒精肚后，戴云对他的误会就烟消云散了。但第二天酒醒过来，戴云的影子又在他眼巴前晃悠起来。为什么他认准了那珐琅盒是叫我给拿走了呢？汤爷想不明白。其实这就跟他认准了那珐琅盒是陆小霞拿了一样，这种思维定式一旦形成， 很难改变，除非用事实说话。戴云会不会还来找他呢？既然他认准了那珐琅盒是汤爷拿的，肯定会咬住他不撒嘴的。在找到陆小霞之前，汤爷不想见戴云，因为在汤爷看来没有任何意义。他非说那珐琅盒是汤爷偷的，汤爷又确实没偷，这不是较劲吗？汤爷想让事实说话。想到这儿，汤爷又惦记上陆小霞了。他顾不上刷牙洗脸，穿上衣服就奔了陆小霞住的屋子，门上依然上着锁。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难道他真携宝石潜逃了？汤爷算了算日子，走三天了，他别在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吧。但戴云已经向派出所报案，公安刑侦如果开始调查，天网恢恢，这陆小霞能往哪儿逃呢？汤爷希望先等他找到陆小霞，公安部门再张开天网，那陆小霞的结局就不一样了，好像他能决定陆小霞的命运似的。可怎么才能找到他呢？汤爷这时才后悔没认识两个陆小霞相好的朋友，如果认识，找陆小霞他们也许能提供点线索。现在可好，关于陆小霞的信息几乎没有，他甚至连陆小霞是四川哪个县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家住在大巴山的山里，从山里到县城要走七八十里山路。他突然想起来，陆小霞他们这些外地人在北京打工租房是需要暂住证的，办暂住证要到街道居委会，居委会是不是知道陆小霞的相关信息呢？他在小锅子的早点摊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跟小锅子闲聊了一会儿，便奔了胡同东口的居委会。居委会在一个大院里，这里原本是房管所的地儿，后来房管所搬走，腾出几间房让居委会在这儿办公。如今的居委会跟几年前不一样了，过去是退休的大爷大妈唱主角，现在换成了年轻人主事儿了。汤爷有十多年不跟居委会的人直接打交道了，他光棍一人，生活简单，没事儿不给居委会添麻烦。但居委会的人都认识他，汤爷是远近闻名的酒虫，人一沾酒就有故事，何况是酒里的虫了。居委会管事儿的姓季，是个20多岁的女孩，对汤爷挺客气，聊了几句，透着对汤爷尊重。汤爷很得意，正要跟他念叨陆小霞的事儿，突然王秀兰推门进来了。王秀兰是这条胡同的老住户，70多了，穿着大红的绸子衣服，下边是湛青碧绿的多里多嗦的丝绸裤子，脸上的脂粉抹得花里胡哨，红嘴唇涂得像猪血，跟农村草台班子唱小戏的相仿。小戏告诉汤爷，居委会组织要胡同里的老人参加区里搞的街舞比赛，怪不得捯饬成这样，街舞比赛也别这么夸张啊。汤爷心说，这真瞧着吓人。 哟，汤爷呀，是不是快吃你的喜糖了呀？ 王秀兰见了汤爷亮着大嗓门，透着底气十足。汤爷生怕涂在他橘子皮子老脸上的白粉掉下来。 哪儿的事儿啊，见面就要吃喜糖？ 汤爷突然想到了陆小霞，是不是胡同里的那些长舌妇议论他跟陆小霞的事儿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了？果然如此，没等他搭腔，王秀兰便嬉笑着说， 哎，那四川姑娘不错，长得多喜庆啊，照顾你们老爷子心多细呀、啊、你呀、啊、撞大运了，老牛吃嫩草，知足吧。 老牛吃嫩草，汤爷想起袁金生跟他说的话，肯定是这帮人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